欢迎知识悟略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越是在战乱年代，这个经济的重要性就越来越明显。打仗打的是钱呢，古今义理。在唐代安史之乱时期，尤其是在后期唐肃宗、唐代宗时代，那个时候大唐帝国的辉煌已经不复存在了，剩下的是千疮百孔，国家经济受到极大的破坏。这时候啊，有人就能经常见到这么一位在长安上朝的官员中，看见这位要不就在马上嚼着饼，要么就是摆弄着手中的蒜筹，或者是低着头盯着地面，也不知道讲什么。看这位这官衣儿啊，有时候穿得不很整齐，这属于不修边幅啊。有人跟他开玩笑，问他：嘿，您地上看什么呢？这位大人是一本正经回答呀：看什么？你没看见满地轱辘吗？轱辘？您说那大车不是，轱辘着东西，轱辘的什么呀？满地都在轱辘钱，那滚的一片一片的，你得往起捡呢。跟他开玩笑，这大臣被说愣了，低头看了看，哪有钱呢？嘿，这位微微一笑，在我眼中，满地都是金钱呐。这位是谁呀？这就是唐朝乃至中国古代最为卓越的理财家，姓刘啊，叫刘晏。刘晏从小就以神童闻名于世，当官之后他也很聪慧，很敏捷，才思奇快，深得人心。刘晏在45岁的时候就开始抓这朝廷的财政主管，连续担当了20多年的这方面的官职。他理财的基本方针就是我们刚才上面说那小笑话，滚钱呢、啊、他认为滚钱能看着能捡起来，这才是本领。说的明白一点，就是善于投资。滚钱利生利，你不会投资，不掌握市场规律，那钱怎么能收回呀、啊？他是出高价雇一批善于行走的人，全国各地南北东西随便溜达，给他去探听情报，通报各地的市场财政状况。刘晏注意到关中地区早已经不堪供应朝廷用度啊，这种重大的负担压得关中一带的百姓已经快走到造反的边缘了。可是江南呢，鱼米之乡，倒是生产富裕，运不过来啊。要想运，就得保证漕运的安全。当年隋炀帝不是打通大运河，内陆可以运输，但是被战争给闹的，各段都不太平。刘晏建议，一方面国家要治理运河两岸的治安，二一个呢，每年从江南转运几十万担粮食到关中。在运输中他设计了一种方法，叫分段转运法。由长江到淮河，这算一段，由打淮河进入汴河，这是一段，从汴河入黄河，这又是一段，再从黄河入渭河，这就奔了长安了。那么这几段过程中呢，船只 仓库各段都实行包干，可以大大减少损耗啊。当时唐朝政府实行的是食盐专卖，食盐的生产、运输、销售都得由政府包办，虽然说这个收入大大增加了，可开支也不小啊。这一路上有很多的损耗，船坏了，盐丢了，一路受到了土匪的抢劫，这都有可能。人的精力有限，地域环境熟识程度也是有区别，能说有打那长江口到渭河岸这一道他都清楚吗？如果要分段包干的话，那就是各段负责，各段的官员对这一段情况掌握熟悉了，就能保证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刘晏的聪明所在。刘晏改为政府只管生产跟批发，那么运输跟销售交给商人去做。为了防止商人囤积居奇，你别把这货给我压着，所以他又在交通困难地区开设了长平盐仓。长平，您听那名字，经常平均呢，经常平价，盐价高的时候，国家这长平盐仓是低价出盐，盐价低的时候呢，他们是高价收购，这样精简机构是提高了效益呀。这就是治理经济的智慧。这会儿就剩这么一位理财专家了，啊，跟刘晏同期还有一位以治理经济号称为才子的著名理财家，而且还是一位美男子，此人姓杨，叫杨炎。这杨炎比刘晏小12岁，长得是卧蚕眉，眉须然，仪表堂堂，风度翩翩，而且还写的一手好书法，文章写得更好，给皇帝起草的诏书被誉为中唐第一手笔，中唐时期字写的最好的就得说这杨炎了。后来唐德宗就特别喜欢这杨炎的书法，那会儿唐德宗还是太子的时候，就久慕杨炎的大名啊，得了一副杨炎书写的《李楷落碑》。呵，这位太子李阔如获至宝啊，天天就把杨炎这幅字挂在墙上，一睁眼他就先欣赏欣赏。所以李阔继位之后，不就那唐德宗吗，他把杨炎召回朝廷任做宰相，头一件大事就是劝唐德宗改革改革赋税制度。以前都怎么样一个赋税制度啊，是长期把这赋税先入宫中内库的惯例改成由朝廷户部去专管收支，接着又将那个名不符实的租庸调赋税制改为两税制，这两税法名震天下，就这杨炎发明的。无论是原来的户籍在什么地方，一律按照现在的驻地，按现在的地点人口情况去申报户口，申报财产，税种简化为按土地征收的地税和按资产征收的户税这两大类，每年分2次征收，征收的标准是货币，而不是过去那种实物，比如说粮食啊、绢帛呀，不收实物东西了，要收钱。尤其可贵的是提出了量出为入这么一种财政税收原则，估计这一年国家花销多少，那么呢税收就要提取多少，他要地方政府先制定预算，再按预算确定征税的税率跟总额，这是古代财政的一次重大改革。所谓两税法就是简单税种啊，地税、户税一年春秋2次征收，而且改变了安史之乱以来因为人口流动造成的税收制度名存实亡的尴尬。政府有了钱了，经济可以统一调配了，这就有了恢复的希望了。 按说这刘燕跟杨言那都是好样的，刘燕在运河的漕运问题上为国家解决了生命线的供给问题，怎么样让运河能够活起来，为大唐王朝注入了经济的强心针。杨言这两税法是中国古代财政重大的改革标志啊。可是这两位才子这个人关系啊是别提多糟了。刘晏是机智而多变，他不在乎礼仪，喜欢开玩笑，要不别人问他，您那在马上低着头看什么呢，地上学么什么呢，他告诉人找钱呢，地上滚的都是钱呢。他就这么一个人，穿着打扮有时候不修边幅。而这杨言呢跟这刘晏不一样，杨言宰相是一举一动都要摆风度，人家长得也是五柳美髯呐，穿着打扮各个方面都要有个气派。相对刘晏来说，这杨言就显得量小而有些娇气，骄傲之骄，嫉妒之嫉呀。当年刘晏是吏部尚书的时候，杨言是吏部侍郎，一个尚书一个侍郎，这二位关系处的就不怎么样，两个性格不同的才子合作的很不愉快，后来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是彻底改变两个人的命运呢。杨言有一个同乡叫元载，杨言就推荐让他入朝为官。元载呢后来走的是大太监吕辅国的路子，也当了宰相了。这元载把持朝政，事事自作主张。当时那唐代宗感到元载的威胁影响皇权了，就突然采取行动把这元载给抓起来了。罪名是这位宰相元载图谋不轨啊，跟另一个宰相他们一块儿勾窜合谋，一语谋反。这就是皇帝给加的罪名，让谁来做主审呢？皇帝不能亲自问案呢，就让这吏部尚书刘晏做主审官，当然还有别的几位大员帮着他审问，但是说了算的拍板的就是这刘晏。审判结果，元载被赐自尽，死后抄家呀。结果这么一抄家呀，这才发现感情这元载家里先甭说别的，光这胡椒就有800担之多，攒这么些这玩意儿干嘛呀，物以稀为贵呀。当时那胡椒那是纯粹的外贸产品，那不是谁老百姓都能见着，要买贵着呢。这一下算抓住罪证了，可偏偏这杨言是这元载的推荐人，所以就被刘晏定为了元载的同党啊，被贬为道州司马，贬了官了。杨言为了这件事儿，恨得牙根痒痒，恨透了刘晏了。你想他平时心眼就小，这件事儿甭管是吃了挂烙也好，还是有人妄告不实，他都认为是刘晏对自己的报复。当时俩人在吏部的时候上下就不和嘛，赶到现在杨言说了算了，唐德宗那么崇拜自己，自己当了宰相了，所以杨言就要报复报复这刘晏。派人这么一打听啊，听说刘晏当年参与了废太子的阴谋。杨言面见德宗的时候可就泪流满面了，陛下，当年企图废陛下太子位的奸臣，您怎么还让他在朝中为官呢？现在朝中还有臣为宰相而不能讨伐，罪当万死啊。唐德宗李阔当年好悬被人废了太子位，这位宰相杨言一提还有这样的人，您还用着他，我作为宰相我都羞辱得慌，我得帮您把他除了呀。谁呀？就是刘晏。好，这一句话刘晏这当官就算当到头了。唐德宗一想，那就派人治他的罪吧，也甭管当年刘晏到底说了什么办了什么，反正现在皇帝要想派人查你，那就有很多人会落井下石啊。幸亏 刘晏为官，这官声不错，有几个大臣替着讲话，这是保住了刘晏的命啊。杨言一看一计不成，没杀死他，我再找机会。这位宰相杨言又提出要把财权集中到宰相手里。那么刘晏担任的什么职务啊？刘晏长期担任的是转运使、租庸使、青苗使、盐铁使。转运咱们刚才说过，就是那个运输啊，各地枢纽转运，这都归他管。租庸使以前不是实行租庸调制吗？跟税收有关呢。青苗使是关于农业的，盐铁使是盐铁专卖这一块的。那么现在财权这么一集中到宰相这儿，刘晏手里是没了实权了，无形中刘晏的职务全被取消了。没多久，杨言又以奏事不实的罪名把刘晏贬为中州刺史。按说报复到这一步就行了，当年杨言被作为元宰的同党被贬为道州司马，没人要他的命啊。可是这会儿杨言还不满足啊，非要置刘晏于死地。他授意主管中州的荆南节度使，诬告这刘晏勾结藩镇擅自招兵，想要造反。唐德宗一听见造反，脑仁就疼。怎么呢？他父亲、他爷、他太爷这几辈被这兵祸之乱折腾得够尽了，我这好容易大治天下，怎么还有人造反呢？唐德宗勃然大怒，立即派心腹太监到中州刺刘晏一死啊，把刘晏给勒死了。害死了刘晏，杨言下场怎么样啊？也不怎么样。这刘晏死后，朝臣纷纷为刘晏鸣冤呢、啊，说谁谋反也不能说刘晏刘大人谋反呢、啊。要没有刘大人，大伙互相看了看，咱们在长安早就饿死了。没有他的运河转运，那粮食由江南能到的北方啊。可是怎么偏偏有人说刘晏谋反呢？大伙都替他鸣冤吗？杨言一看有点慌了手脚了。你别看他是宰相，那些位大臣要联起手来，这宰相也有点悬呐。他为了推脱罪责，宣称是唐德宗自己怨恨刘晏。谁一问他这事儿，嗨，你这陛下对刘大人有看法，你这不找倒霉吗？他身为才子，按说智商不低，他竟然没有想到推自身罪责于皇帝身上会有什么后果。那皇帝犯了错都得往身上脸吧呢，替皇帝受过，这才叫聪明会做大臣的。他反其道而行之，这书也不念哪儿去了。唐德宗能还像以往那么喜欢他吗？果然不久啊，唐德宗深感厌恶，当年任命另一位宰相卢杞取而代之。这卢杞呀、啊、天生是一张发青发蓝透的红不筋儿那么一张脸，四个字吧形容他的面容，那叫奇丑无比。可是这杨言呢，咱们说过事事讲仪表，处处讲风度，他看不惯这卢丞相怎么长这么的恶心呢。尤其吃工作餐的时候，他不愿意跟他共餐，躲开他，单开一桌转别地儿吃去吧。这生性阴险的卢丞相怎能受此侮辱？心想你别看我这脸色儿看着比较花里胡哨，他就这色儿啊，我也不是不洗脸呢，你干嘛老躲我？由此暗地里没少了打这杨言的小报告，终于让这唐德宗解除了杨言的所有职务。过了两个月后，卢杞打听到杨言在曲江造家庙啊，他要祭拜他们家先祖。这卢杞连忙就找皇帝来了。唐德宗一看这位新宰相有什么作为啊，有什么事啊？陛下，当年玄宗皇帝在位时，曲江有薛嵩的家庙，可是玄宗皇帝找人看了看，说那个地方有瘴气，瘴气就是王气呀、啊。把家庙设在那儿， 对李家的天下可是有影响，所以一道圣旨叫薛嵩迁走了家庙，换个地儿吧。啊，对对对，唐德宗一听，哎，有这么件事儿啊？那么，丞相您说这番话何意呀？陛下，现在扬言要在曲江造家庙，他明知玄宗朝曾有薛嵩迁庙一事，今天故意为之，这是心怀异志啊。说白了，他想借那块旺气的风水来取而代之。实际这纯粹是诬陷的。当年唐玄宗要薛嵩迁庙，是因为那个地儿他看着适合于盖一个大的游乐场，他想到那玩，所以让人把这家庙迁走。是不是有旺气，唐德宗也胡了八都的，反正薛嵩迁庙是有这么一个事儿啊。那么卢杞有意歪曲事实，唐德宗最怕就是大臣们有意志，所以他就偏偏要说这扬言有意借旺气，心怀不轨，那不跟着要造反接踵相连吗？唐德宗对旧事又没有考证的兴趣，您那皇帝有那心细的，大臣说哪朝往事他回去查查，唐德宗没这习惯。一怒之下，扬言曾经也得罪过自己，现在又有造反之意，那还问什么问呢？把他贬走。贬走啊，而且要远远的贬。贬哪儿去了？贬海南岛了，贬到海南岛的崖州当了司马。扬言在凄凄惨惨前往崖州的途中写了一首诗啊，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渡鬼门关。他想生渡鬼门关，嘿，可惜呀，渡不过鬼门关了。在离崖州还有100里的地方，德宗皇帝派太监传圣旨赐他自尽，使者就在这儿赶上他了。扬言跟刘晏一样，也落得了一个被勒死的下场。临行刑前，这位扬言杨大人是泪流满面，后悔莫及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后悔什么呀？他大概后悔当年对刘晏的迫害吧。没想到这因果报应这么快就应在了自己的身上。这会儿想起迷信中的因果报应来了，早干嘛去了？要按说他跟刘晏那是唐代中期最为杰出的两位理财家，死法又都那么相似。当年刘晏死是因为扬言进行诬陷，说刘晏要造反，当然他是借着节度使之口进行诬告。而今天自己被赐死，是因为政敌的诬告，也说他心怀异志，意欲谋反。这种死于诬陷的同样的归宿，难道不是命运中的安排吗？这两位善于理财的大家，恰恰又都不善于处理官场中的人际关系。在治理国家经济方面，他们是成熟的，但是在为官的道路上，他们的所作所为、言行举止，又显示出了一种特殊的稚嫩。他们的才子个性太坚强了，对于政治却是外行啊。这正是官场中最不能容忍的一种情况。你的本领再强，你要不善于为官，迟早要消失在起伏不定的宦海之中。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识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匿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观音知是物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大唐王朝的衰败，究其原因，罪魁祸首就是藩镇割据啊。自从安史之乱之后，唐朝的政局一直是动荡不安。唐德宗继位之后，是急于大治天下，贸然地对各个藩镇采取了强硬态度。结果怎么样啊？刚一年就爆发了各个藩镇的反叛。首先，淄青镇的李正乙、魏博镇的田悦、承德镇的李维岳、襄阳镇的梁崇义相继叛反朝廷。朝廷呢，军力不足，只能依靠其他的藩镇再去平叛。结果是打来打去，在建中三年又爆发了第二轮反叛。原来帮着朝廷平叛的平卢镇的朱涛跟魏博镇的田悦、淄青镇的李娜、承德镇的王武俊四镇联起手来再一次反叛。淮西的李希烈也公然对抗朝廷啊。通往东南的生命线汴河多次被切断，这可是生命线呐、啊！吃的穿的用的，尤其是那粮食都指着这条河呢。朝廷上下是一片恐慌。更为糟糕的是这位唐德宗，他在继位后连杀了两位理财专家，咱们上文书提过的刘晏跟杨炎呢。没有这二位，这整个经济简直失了控了。而掌权的新宰相卢杞，除了长得难看之外，更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是经济外行，理财无方。为了应付局面，这位卢宰相竟然强行向长安的商人借钱，而且规定官盐每斗要加价百钱呢、啊、他提高盐价，那么税钱呢，每千钱要加征200，提高税收，同时又开征了除墨钱跟尖价税这两个新税种。什么叫除墨钱呢？除墨钱就是交易税啊，尖价税呢就是房屋税。这搞得朝廷所在的关中地区那老百姓是骂不绝口，民怨沸腾啊。所以才有前文书提到的靖元兵变攻进长安，一下把唐德宗赶跑了，这才有朱此为首领占长安自称为皇帝这荒唐事。唐德宗跑哪儿去了？跑到奉天了。到了奉天的唐德宗是意志消沉啊，幸好这会儿有一位干练而坚强的翰林学士在他的身边作为他的精神支柱，这就是著名的那位大臣陆贽。陆贽是大文豪啊，在当时名闻朝野，他每天为唐德宗起草数以百计的诏书文告，是气势磅礴，充满自信，没有丝毫的犹豫，维持住了朝廷的门面。这精神面貌全仗着这陆贽这文笔了。同时呢，陆贽也百般开导意志消沉的唐德宗，奉劝皇帝要振作精神呢、啊，反复上书，不断的劝谏。陆贽强调什么呀？强调君臣上下之隔绝，这是爆发危机的主因呢、啊。君臣不同心， 那能不引起动乱吗？现在陛下应该总结教训呢。一开始啊，唐德宗还听着，后来老这么提意见，唐德宗听得就不耐烦了。有一次君臣面谈的时候，陆贽又是这一套，您得总结总结教训，陛下应该知道大臣所思所想。唐德宗不乐意了，马上反驳呀，爱卿，朕是想纳谏呢，我想听意见呢，可是朝臣上谏总是老一套啊，朕再一追问，他们便无所答，都是冠冕堂皇的套话。朕也想过对臣下要推诚不公，可是往往被奸臣利用，才造成今日难堪之局啊。陆贽一听连忙跪倒，陛下，君臣之间有久弊，而在君这一方就有很多缺陷呐。久弊，弊是作弊之弊，弊端之弊呀。您这儿也有一些不足。嗯，唐德宗一听，那爱卿不妨直言相告。陛下您好圣人，耻文过，耻辩己，炫聪明，立威严，资强臂啊。这六条陛下您难道就没有吗？什么意思？说白了就是刚愎自用，自以为高明，好为圣人，自己什么都明白，实际什么都糊里八度的，不能这么明说呀。说的唐德宗面红耳赤啊。陛下猜忌臣下，往往又用威势去压夫人，一意孤行，所以忠臣远离陛下，而接近陛下的只能是那些阿谀奉承的奸臣，所以他们才会说那些套话官话，对大唐朝绝无建功立业之事啊。说的唐德宗是无言答对，只能接受啊。公元784年正月，朝廷颁布了一份由这陆诏陆大人起草的罪诏，只借皇帝的口吻给天下人看呢。诏书开宗明义就说明了皇帝本人要推诚改过，检讨自己。检讨什么呀？检讨自己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物，不了解实情啊，是积习易逆，居安而忘危啊，不知架色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不通下情，不了解百姓心声，所以造成现在很多方面陷于战乱，人烟断绝，田间荒芜，这种种惨状是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上天惩罚我，我还没醒悟呢，人怨于下而朕不知，民怨沸腾我又不了解，上累于祖宗，下负于征戍啊，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黎民，这些罪实在欲啊，都在朕一个人身上。这在收买人心，也表明皇帝的态度，所以这封罪己诏一下达是反响极大呀。既然罪己，就得有点实际行动啊。唐德宗下令以后臣下上奏不能再用原先的尊号，什么圣神文武这路字样全去掉，这属于溜须拍马，我配不上这几个字。相反，对于已经造反的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娜等等反叛的镇将，这份诏书也有所改变态度，称他们的起兵都因为上失其道而下离其灾，都是因为我先不对，才使你们变成了朝廷的罪臣，是朕时不君，人则何罪呀、啊、我都不配做这个皇帝，你们造反也是有理的，合着一股脑罪责这唐德宗全承认了。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他下诏书宣布对这些人全部赦免罪过，要宣布抢劫以及除没奸价税，还有什么竹税、木税、茶税、漆税一律停征啊。这份罪己诏颁布后， 史书记载是四方人心大悦呀，老百姓欢呼雀跃，山东的士卒听了诏书之后无不感动的落泪，叛阵的营垒立即发生分裂，王武俊、田悦、李娜马上撤去自封的王号，上表请罪。朱氏兄弟因为坚持反叛，在当年就被打败了。朔方镇的李怀光本身不是帮着朝廷平叛吗？现在也举起了叛旗，终于也被消灭。大唐朝在表面上总算恢复了统一。陆制为唐德宗缓解政治危机是出了大力了，唐德宗对这位陆大人也是极为信任，一时称之为内相。朝内的宰相跟外朝那宰相应该说他的实权更大了，因为翰林学士在宫内办公，所以就称之为内相。不过这唐德宗下罪己诏是被逼出来的，危机解除之后，陆制所说的唐德宗的那些毛病是无一更改啊，对臣下猜忌的是更为严重呢，变本加厉，以至于引进宦官来掌握禁军的兵权。这宦官不允许参政啊，但是打这唐玄宗开始，宦官势力是越来越大，甚至于唐德宗也派宦官去监军。对于这位陆大人呢，这位简直是直言不讳，想什么说什么。现在唐德宗看他也别扭，觉得讨厌了，终于找了个借口把陆制给贬官了，贬逐到了中州。这中州就是现在重庆的中县呢。这位陆制陆大人最后就死在了中州任上。您想这位唐德宗怎能算是明君呢？陆制一死，天下局势又发生变化了，各镇诸侯又纷纷蠢蠢欲动，造反的形势是迫在眉睫。唐德宗急坏了，长安城那粮食看看又不够吃了，这可怎么办呢？谁能为朕去平叛呢？公元786年初秋这一天，有一骑快马冲到了皇宫门口啊，一封文书迅速送到了唐德宗的御案上。唐德宗看完之后有点失常，怎么呢？不像皇帝的做派，他一口气就往那太子的东宫跑，大臣们就在后边追，心想这皇帝怎么了？看来今天早点吃的挺足啊，早点吃的足，好嘛，合着这皇帝已经快把这三顿饭保不住了。那么大伙纳闷，没吃饭怎么这么大精神头啊？就见唐德宗跑到了太子的东宫，太子正往外迎着呢，皇帝也顾不上礼节了，上前一把就把太子的手拉住了。米到了，米到陕州了，皇儿，我们得救了。说完这唐德宗是眼泪夺眶而出啊，大臣们这才明白，感情粮食送来了，被这粮食给闹的君臣是人心惶惶啊。多年战乱虽然说告过段落，但这关中地区是赤地千里，老打仗谁去种地啊？种完地没等收成又打起来了，所以是连年灾荒啊。禁军的粮食都无法保证啊，更别说一般的部队了，有那些士兵啊就在长安大街上公然脱去了头巾呢，高喊把我们抓来当兵又不让我们吃饱，难道我们是罪犯吗？这不就马上有一位要煽风点火，那长安城就悬了吗？眼看着这兵变是一触即发呀，唐德宗已经受够兵变之苦了，现在有了这救命的漕运之粮，怎么能不欣喜若狂啊？那么为唐德宗送来这救命漕粮的是谁呀？是镇海军节度使，姓韩，叫韩晃。韩晃是在八年前到这江南镇守的，这个人为政严明，很快就稳定了江南的局势。当关中地区发生战乱的时候， 他是修城墙，造战船，严武备，禁止马牛出境，这都得留着，保护资源，作为运送粮食的重要交通工具啊。他命人严守通往汴州的运河，这是生命线，得看住喽。正赶上朱慈、李怀光纷纷叛乱，运河也遭受到淮西叛军的袭击。韩晃知道这会儿最困难的应该说是朝廷啊，他派自己的亲信幕僚送了40弹的曾伯先奔奉天。曾伯那是织品呐，知道皇亲贵胄们已经没什么可穿的了，换洗衣服有没有这都不好说呀。派人送到奉天，就是陕西前线呢。当时唐德宗不是落难在那儿吗？韩晃亲自点算行李，亲自护卫，每个挑夫都给了100白银呢，同时又发了100艘运粮船给平叛军的主帅李胜将军。装船的时候，韩晃甚至是亲自背米呀，感动了手下所有当兵的人。当这支运送钱粮的船队到达关中地区的时候，那儿的米价已经是斗米千钱的天价了。等这些东西到达陕西前线，唐德宗命令先奖赏将士，然后剩下的那些薄了增了才给自己做衣服。韩晃知道这种情形，就每月都想方设法往关中发运粮食以及各种物资，源源不断地支持朝廷跟叛军作战。但是由于淮西镇叛乱是经常截断运河，所以漕粮不能按时运到，唐德宗为此常常心急如焚呐。韩晃这是乱世之中凸显出来的一位忠臣呢。韩晃出身名门，在朝中任官的时候他也有个小毛病。什么毛病？负气使性，个性很鲜明，所以得罪了不少人。到地方任职之后，还有好多人记恨他呢。就在一年前，还有一些记恨韩晃的大臣诬告说他在江南修造城池，想要造反。最初的时候，唐德宗有点犹豫，他把过去的老师也是他的好朋友李密先生找来了。他就问这李密啊，朕闻听外意汹汹，奏章如麻，都告韩晃谋反，爱卿你知道吗？这个李密可不是隋唐时期那个李密，那位李密瓦岗寨的头领是秘密之密，这个李密呢是分密之密，两个人。李密先生一听说，陛下，韩晃公应该说为人忠正啊，做了近40年的官，据微臣所知，他只用过5匹马，家中的老妻也常服旧衣，他的住房从不整修啊，为国家镇守江南15州，是盗贼不起，连年丰收，修建城池是想到陛下可能要南渡，他欲做迎驾的准备，这恰恰是韩晃忠心的表现呢，怎么能是罪过呢？只因为他当年在朝中得罪人太多了，才有这么多的诽谤。他的儿子韩高在朝中任考公员外郎，因谤语沸腾也不敢回乡探看父母啊，臣愿以全家100余口的性命担保韩晃绝对清白啊。唐德宗一听，连他的儿子也心存疑惧，卿如何能保他不反呢？陛下请想，臣深知韩晃的用心，请陛下宣誓韩晃之忠诚，接见韩高，让他去江南省亲，这样 一定会是韩晃感激陛下对他毫无猜疑，自然会加速运粮，这不是朝廷之福，陛下之盼，您说对吗？唐德宗一听连声说好啊，转过天来传旨接见韩高啊。韩高面见唐德宗施礼已毕，唐德宗上下打量韩高，满脸堆笑，对了，全指着人家爹给供应粮食呢。马上命人把准备好的飞衣给取来，飞衣呀，大红色的，这是皇帝作为赏赐要给这韩高的。爱卿，朕听说有人诽谤你的父亲，但是朕明察秋毫，绝不受骗。关中缺粮，你父亲已经多次派船队冒险向关中运送粮草，你回去对你父亲讲，朕对他十分感念，让他加速运粮。遵旨。感动着这韩高是涕泪横流啊。您想，朝中所有人都说他爹造反，皇帝是这么信任他，能不感动吗？他连忙到了他父亲韩晃的驻节地润州。这润州是哪儿啊？就是现在江苏镇江啊。韩高一见着父亲韩晃，父子抱头痛哭啊。韩晃想儿子，韩高也想父亲，俩人一见面互通有无，朝中怎么样，父亲您这儿怎么样啊？韩高一五一十把朝中对韩晃的诽谤都讲了，是陛下丝毫不怀疑老父亲您呐，他特意赐给了儿这身飞衣，您看看他带着呢，没敢穿，皇帝对咱们父子是相信的。儿子这番话打动了韩晃，他手捋着虚髯，老泪纵横啊。陛下独具慧眼，明察秋毫，臣敢不效死力呀。就在见着儿子的当天晚上，韩晃亲自到江边码头督运粮草，发粮食100万担，并要韩高连夜押送粮草返京啊。就这样，救命的曹粮源源不断地运到了关中，韩晃为唐朝维持了这条重要的生命线。就在唐朝的生命线保证供给的时候，唐朝的大将军李胜也立了大功了。李胜就是那凤翔节度使啊，这是唐中期的名将，他苦战长安城里的叛军朱子，打败了朱子之后取下了长安，这可是抢回了都城，功高天下，官至司徒、中书令，封为西平郡王。他要拿不下长安，唐德宗要能在这奉天待多久，那只有问苍天了。总算把这位避难的皇帝迎回了都城啊。回到长安后，召见了西川节度使，叫张延赏，对他大加褒奖。为什么呀？感情唐德宗避难的时候，行宫里的所有物资统归这位西川节度使张延赏张大人保管，如果韩晃的粮食没运到呢，就让这位张大人想办法为朝廷筹措呀，这也是功臣呢。现在唐德宗要封赏功臣，就把这位西川节度使张延赏给找来了，想任命他为朝中宰相。结果唐德宗跟大将军李胜这么一商量，李胜听完连连摇头，陛下万万使不得呀，君臣是不欢而散。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都

泥，防漏杯盖，携带方便。最后的30秒钟，请立刻拨打4007106108，全月的羊奶量加上紫砂杯一起免费送货到家，一共才花100多。4007106108，4007106108。 欢迎知识入股市，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满纸荒唐言， 瞧啊，比那画好上了10倍。 一把辛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云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姐其中问， 扔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贾政按照元妃的旨意，让宝玉和众姐妹住进大观园。贾政不放心呐，生怕宝玉离开自己贪玩不好好读书，就把他找来想嘱咐嘱咐。开始贾政也没发脾气，当说到丫头袭人，贾政不高兴了，问他儿子，袭人的名字是你起的？宝玉知道瞒不住了，忙说，古诗中有一句，花气袭人知昼暖，就随口给起了个名字。王夫人忙说，哎，宝玉啊，这名字不好，你回去给他改了吧，老爷也不必为这点小事动气。贾政说，改都不必，我是说宝玉不务正业，专在这些咬文嚼字上下功夫，孽障，还不给我出去。 是，王夫人说，去吧去吧，老太太等你吃饭呢。宝玉这才慢慢的退出来，来到院里，冲着金钏伸伸舌头，带着两个嬷嬷一溜烟的跑了。刚到穿堂门前，只见袭人站在门那儿等着呢，见宝玉平安回来，满脸堆笑，老爷叫你干什么？挨骂了吗？ 没有没有，他是怕我进园子去淘气，嘱咐嘱咐。再一看黛玉也在那儿，忙问，哎，林妹妹，你想没想好咱们进大观园你住在哪儿？ 黛玉说，我住潇湘馆好，我爱那一片竹子，更爱那后院的清泉，翠竹清泉更觉得幽静。 好啊好啊，你怎么跟我想的一样呢？ 你住潇湘馆，我住怡红院，咱们两个挨得很近。 你得跟舅妈说一声，不然不让你住怡红院怎么办？ 好，宝玉悄悄跟王夫人说了。随后贾政和贾母挑了好日子，2月22，叫少爷小姐们搬进大观园。贾政是这么安排的，薛宝钗住在恒芜院，林黛玉住潇湘馆，迎春住紫菱洲的坠锦楼，探春住秋爽斋，惜春住了风轩那儿的藕香榭，李纨住稻香村，宝玉住怡红院，每一处添两个老妈子，4个丫头。除个人的奶娘、亲随丫鬟不算，另有专门收拾打扫的。 到22日这天，大家一齐住进大观园，当时园子热闹起来。单说贾宝玉进了园子之后，每天和姐妹们丫头们在一起，不是读书写字，就是弹琴下棋，吟诗作画，有时候也跟着姑娘们描鸾刺凤，也有时候把花戴在头上，或者是拔些野草学古人做斗百草的游戏。除此呢，就是破字啊，猜钱币呀，哼哼呀呀学唱戏，有时候也帮着丫鬟干些粗活，一点也没有少爷派头，也不端架子，他自己倒觉得快乐。闲着没事儿，他把眼前所见所感和意中情趣写了4首诗，真情真景很有意思，咱们这就不再细表。单说这一天，宝玉忽然想起戏台上《西厢记》的戏词儿来，哎，那词儿真有意思。于是他出了园子，来到外书房，把明烟叫来，叫他上街上买一本王师傅的《西厢记》。不一会儿，明烟就买来了。宝玉接过来一看，如获至宝。明烟说：“少爷，可别拿到园子里啊，若叫人看见，我可就吃不了得兜着走。”好，我知道了。不管明烟怎么说，宝玉是爱不释手，手不离卷，还是把书带进园子，放在自己的床顶上，等没人的时候自己偷偷看。转眼到了3月中旬，这一天早饭后，宝玉带着书走到园子东南上桃花树下，有一块青石，他坐在那展开书卷从头细看，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呜沙，树上的桃花吹下了一大半，落得满身满地都是，刚落的花瓣非常鲜艳，宝玉想抖了下去吧，又怕给踩坏了，哎，怎么办呢？用衣角兜那花瓣，来到池塘旁，抖落在水池子里，那花瓣飘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真是落红沁芳。宝玉触景生情，凝神遐想起来，再往地下一看，地上还有许多落红，他正想哈腰把它捡起来，猛然身后有叉叉的脚步声，就听人说：“哎，你在这里干什么？”宝玉回头仔细看，哟，来的正是林黛玉。见黛玉肩上背着小花锄，锄上挂着一个口袋，手里拿着扫帚，由远而近，真如仙子临凡。宝玉笑着说：“妹妹，来来来，把这花扫起来，撂在水里。我才刚往那水里撂了好些花瓣。”黛玉说：“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可是一流出去，到了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乱的，就把花糟蹋了。你看，在那犄角上，我弄了个花种，如今把花瓣扫起来，装在这口袋里，送到花种呢，拿土埋上，日子一长，不就随土化了吗？岂不干净？”宝玉听了喜不自禁，来，我帮你收拾。说着把书放在石头上。黛玉看见了，哎，我忘问你了，你看的是什么书啊？啊，宝玉见问有些发慌，不过是《中庸》《大学》。黛玉笑了，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你给我瞧瞧，拿来。哎呀，好妹妹，你我倒是不怕，可是你看了千万不可告诉别人呐。那位说了，看西厢记有什么呢？今天看西厢记没什么，在那个年代不行。西厢记是描写爱情故事，你想在那个家庭哪能让这些少爷小姐看这种书呢？是禁书，所以宝玉都是偷偷的看。现在黛玉要问没办法，他把书递过去，黛玉急忙把花具放下，接过书来， 坐在旁边石头上，翻开一看，哟，这一看就放不下。他是越看越爱看，不到一顿饭的功夫，把全本十六出全看完了。他觉得词句景人，字字珠玑，那情节更扣人心弦，感人肺腑，不由得两眼出神，心里默默地记着念着。宝玉说，妹妹，哎，你说这书好不好？黛玉点点头，果然挺有趣。宝玉说，那我就是那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黛玉听了这句，当时脸腾就红了，眉毛一皱，嗨，你住嘴，你这该死的怎么胡说呀，学了这么些个混话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妈去，说到欺负二字，眼圈也红了，转身要走。宝玉着急了，急忙拦住，哎，妹妹，你饶我这回吧，那不是戏词儿吗？就算我说错了，哎，我不是欺负你，我要有心欺负你，明儿个我就掉在这水池子里，叫个赖头龟叼去，变个大王八。等你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我到你坟上替你驮一辈子的悲去。你听，宝玉这嘴儿多会哄人啊！说的林黛玉扑哧一声笑了。其实黛玉心里早有萌发对宝玉的爱情，她怕宝玉把自己比成崔莺莺，可是她巴不得的宝玉成那张生。这无非是那个年间闺中小姐初恋时的一种柔情。宝玉见黛玉不生气了，一边收书一边说，快把这花埋了吧。于是两人收拾落花，刚刚掩埋妥当，袭人从那边走了过来，一边走一边说，哎呀，哪都找遍了找不着你，原来跑这儿来了。北院大老爷身上不适，姑娘们都去请安去了，老太太打发你去呢，快回去换衣服去吧。宝玉听了，带上书别了林黛玉，同袭人回怡红院里换衣服去了。那黛玉见宝玉走了，又听说众姐妹都不在屋，找谁去，心里挺闷。突然只见远处传来笛子声音，笛韵悠扬，歌声婉转。黛玉看了看，原来声音来自梨香院的墙外，知道有十二个女孩在那排戏呢。黛玉素来不大爱看戏，也不怎么留心，只管往前走。哪知里边传出两句唱词，引起黛玉注意。这是牡丹亭中一折，这么几句唱，原来是姹紫嫣红开殿，四舍班都赋予断井推圆，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你在幽闺自怜。黛玉听了心动神摇，就让他如醉如痴，几乎站立不稳，坐在了一块青石上细细品味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这八个字的滋味来。又想起古诗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的诗句，不觉得有些伤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就这么功夫，背后有人拍他一下，哎，你一个人在这干什么呢？黛玉急忙擦干眼泪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是薛姨妈家的香菱。哎，你这个傻丫头，吓了我一跳，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嘿嘿，我找你啊，找了半天也找不着。你们紫娟也找你呢，说梁二奶奶给你送来什么茶叶，走吧，回家去吧。一面说着，一面拉着黛玉的手回潇湘馆。到这一看，果然凤姐送来两小瓶上好的新茶叶，黛玉和香菱坐下聊了一会儿，又下了几盘棋，看了几首诗，香菱告辞走了。黛玉心里惦记着宝玉， 宝玉被袭人找回去，现在干什么呢？宝玉干什么呢？到屋里一看，老太太房中丫鬟鸳鸯在这等着呢。一见宝玉进来就问，你上哪去了？老太太等着你呢，叫你给大老爷请安。赶快换衣服。袭人拿过衣裳，宝玉穿戴齐整，随鸳鸯来到贾母这，贾母又嘱咐几句，宝玉到外边，人马俱已齐备，刚要上马，正赶上贾琏从那边请安回来，在门前下了马，哥俩又说了几句。就在这阵儿，旁边转过一个人来，这人来到切近，躬身施礼。莲叔叔你好，宝叔叔给您请安了。宝玉抬头一看，这个人细高挑身材，长方脸，年纪也就在21、22岁，生得还挺斯文清秀，看着面熟，可一时想不起来是哪房的了，叫什么名字。贾琏说，宝兄弟，你怎么连他也不认识啊？他就是西街上住的五嫂子的儿子云儿啊。哦，宝玉想起了，是了，是贾云。哎呀，我给忘了。哎，贾云，你母亲可好？你来干什么来了？贾云用手一指贾琏说，我找莲叔叔说句话。啊，那好啊，这会儿我要去办事儿，赶明儿个你到我书房来，咱爷俩好好聊聊天，我带你到园子玩玩。说完，宝玉上马，在家人的簇拥下直奔贾赦府。再说贾云今天是特意来找贾琏，他已经找了好几次了，干什么呢？走后门找工作呀。贾琏答应了没成，一看见他也有点不好意思。哎，钱儿哥倒是有个活，叫你婶子给要走了，他说给贾琴，不过他许给我了。园子里有几处要栽花木，等着工程一下来一定交给你干。贾云听了愣了半晌，哦，既要这样我就等着吧。叔叔你也不必在婶子跟前提我来打听的话，到跟前再说吧。贾琏说，哎，我你这干什么呢？我哪有闲工夫。哎，明天我五更就出城要下乡，晚上回来，你后天晚上起更以后来听信儿，早了我可不在家啊。说着他走了。贾云往家里走，一边走一边想，我这个叔叔贾琏惧内，婶子惜凤当权，可凤姐这个人一向是无利不起早，我要是给她送点什么礼，这事儿准保妥，可是送点什么好呢？肯定贾琴先送礼了，不然不能把我的活给撬走。送少了吧，人家看不上眼儿；送多了，我也没钱呢。想来想去，就想到他舅舅家了。书中交代，贾云的舅舅叫不是人，说白了不是人。你说他的名字叫不是人，贾云找他能好吗？贾云来到不是人家，刚坐下，不是人就从铺子里回来了。什么铺子？他开了个香料铺，他家可比贾云的日子过得好多了。这个铺子专卖冰片、麝香这类东西。冰片、麝香是高级香料，很贵。贾云就想从这儿借了些给凤姐送礼。你没听吗？方才贾琏一听说凤姐把先前的事儿给了贾琴，贾云就愣了半晌。他想，贾琴这是早把礼送到了，不上宫送礼哪行啊？于是就跟他舅舅说，舅舅，有件事儿求你帮忙，我想用些冰片麝香，每样赊我4两，4两拿今天是2.5两。舅舅，过了8月节，我按数送银子。不是人一听外甥张嘴借香料，脑袋一晃，就跟那拨浪鼓一样啊，别提赊欠了。前些日子我们铺里一个伙计替亲戚赊了几两银子的料，至今也没还上， 害得大伙儿赔上了，还立了合同，今后再不许亲朋去赊账，谁有赊账就罚本人20两银子。再说你要的这货也短缺呀，头五月节卖得特别快，你就是拿着银子到小铺也买不来，也没有啊。 贾瑜一听补人这话，心就凉了，就知道人家不能进，就想告辞走。他舅舅说，哎，急什么，吃了饭再走吧。这句话还没说完，里间屋有人说话，谁呀？贾云的舅妈。哎，我说老头子，你是不是又糊涂了？哎，不说没有米吗？这里刚买了半斤面条给你做小锅，这会儿又装胖子，留下你外甥叫他喝西北风啊。不是人有点不好意思了，哎，再买半斤添上就是了。他老婆在屋里叫他女儿，严姐啊，去到对门王奶奶家借借，要钱借上30-20个的，明儿就还。这两口子一唱一和，眼双黄呢。贾云一听就明白了，说了声不用费事了，推门就走了。贾云从小丧父，吃尽了苦头，你别看都姓贾，老贾家好几支呢，他这支不行啊。可他心地善良，知恩图报，到后来老贾家被抄家，他还亲自到狱中探望宝玉，设法搭救，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再说当下贾云赌气离开了卜氏人家，一路上心里烦闷呢，痛感这人间冷暖，世态炎凉。哎，都说娘亲舅大，我到舅舅家就借点货都不行，这叫什么亲戚呀？哎，我真没脸。他低头只顾往前走，当没小心正碰在一个醉汉身上，把贾云吓了一跳。就听那醉汉骂，妈的没长眼呐，往身上撞。贾云吓得刚要躲，砰，被那醉汉一把抓住了。脸对脸一看，贾云认识，原来是自己的邻居，叫倪二。这倪二啊，是个泼皮，专放高利贷，在赌场里吃闲饭，整天家打架吃酒，没人敢惹。今儿个正是从欠钱人家要了利钱，吃醉酒回来，没想到被贾云撞了一下，不由得气往上撞，抡起拳头要打。贾云忙喊，哎，倪二，住手住手，是我。倪二一听声音耳熟，睁眼一看是贾云，忙把手松开了，嘿嘿，原来是云二爷，我该死该死。哎，这会子你上哪儿去了？哎，找个朋友借点钱。怎么没钱了？可不是吗？哎，云二爷何必舍近求远呢，我这现有几两银子，哎，你先拿去用。好，你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街坊，我在外头是有名的放账户，可你却没有向我张过口，也不知你是怕利钱重还不起呢，还是讨厌我是个泼皮低了你的身份。今儿个这钱我不要利钱了，哎，你要不讨厌我，你只管拿去。一面说着，一面从肩上的搭里里掏出包着的一卷银子。贾云感动得差点掉眼泪呀，找我舅舅借点货，怕我还不起不借。舅妈往外轰我，可这倪二是个泼皮无赖，名声不好，他今天却在难中拉我一把，这钱我拿是不拿呢？我也听人说他也分人对待，